味泛泛。每个人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永远会装作无所谓啊，很不 care 的样子，因为他们是真的在意了，所以会担心伤害到对方。爱总是那样的艰辛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杨坤演唱的《真的很在乎》。 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，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，来不及回顾，细细阅读，下一章就催促我上路。夜深人静后，常常很想哭，所有的往事都呼之欲出。其实我心中好想倾诉，只是我不善让心事流露，不停地追逐那光荣与财富，多虚无却忽略最贴心的眷顾，不停地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，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，灯火阑珊处我已知足，世界再荒芜我还有一棵树。回首来时真的很在乎，这一路走过的和收获的幸福，眼泪有多咸，笑容的背后多无辜，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。仿佛一场梦要落幕，最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，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，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。 杨坤早年步入歌坛的时候唱的是无所谓，像一个浪子，可是多年过去之后呢，他也会唱真的很在乎。我想一个男人在乎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他紧张的或者说害怕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虽然有一点瞻前顾后，可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有依靠的男子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无所谓都是为了隐藏心里面那一点点的在乎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

个人的声音，你是可以大致看见他的内心世界的，就是生活的很满足很快乐，唱歌很自然亲切的阿牛演唱的星星亮了。他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，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凡琐事在他看来呢就点石成金哦，就像山里的小调，江上的耗子，他们很直白可是很美，因为这些很简单的东西来源于内心，因此很有生命力。有时候呢，世界很简单，是人让它变得越来越复杂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，《麦田捕手》。 黄昏的视野和美好，我拿着望远镜看远方，我看见不少美丽的微笑，也摆脱不少的烦恼。 Cause I know 24岁，很多前辈都非常赏识他，像是李宗盛、张学友，说他的声音很特别。五月天阿信有一天在网络上听到他的歌，盛赞说夜深人静听到白安的歌，感动震耳欲聋。这个女生的声音很特别，咬字也很特别。好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个同样创作能力很强的李健，《向往》。

这是12年前的王菲为我们演唱的《催眠》，听她的歌的确有催眠的感受，很容易进入她的那个氛围和世界当中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发了短信告诉我，哎，我找到真爱了，而且强调的是一生真爱。他40多岁了啊，语气呢却跟小孩一样。尽管这是我认识他十几年以来第 N 次告诉我找到了一生的真爱，我发现很容易陷入爱情的人呢，通常都不会太难相处的。爱情的确是需要一些天真的，是否一生真心呢？这个要看两个人的造化，两个人的缘分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跟爱情跟甜蜜相关的歌曲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。 这段推荐的是发表于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的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当中的主题歌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，是一首少年叙事歌曲。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黑鸭子翻唱的。 吹来一阵